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历登场。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按刘老汉指点嘅路径，用竹箩孭住两只大鹅，动身就前往龙岭鱼骨庙而去啦。龙岭讲得大啲咧，系秦岭嘅鱼墨；讲得细啲，其实就系一片星罗棋布嘅土岗，一个土丘挨住一个土丘，高低起伏落差极大嘅。土丘同土丘之间被雨水同大风切割到支离破碎，有无数个深沟，仲有啲地方外边系土壳，一踩落去啫，里边就系陷空洞啦。眼见两个山丘之间嘅直线距离好近嘅，但系从呢边行到嗰边要兜半日嘅路先行到啊！呢个地方名不见经传，甚至连统一嘅名称都冇。古南县城附近嘅人叫呢一片山做龙岭，但系呢附近居住嘅村民呢，又叫呢一个地区做盘蛇坡。盘蛇坡呢，就远远冇龙岭呢个名咁有气势啦，但系用嚟形容呢度嘅地形地貌就更为直观，更加形象啦。我同肥仔、大金牙三个朝早九点离开古南县城，可以坐车嘅路段就坐车，唔通车嘅地方就步行，一路打听到龙岭嘅时候，天色就已经黑啦。龙岭山下边有一个小村落，村里头呢大约有二十几户人家。依家天色已晚，想搵到龙骨庙就唔容易，山路难行，一个唔留神跌咗落沟，咁就真係出师未捷身先死啦。干脆晚黑先喺村里头借宿一晚，有咩事等听日再讲。我哋就近搵咗村口嘅一户人家，同主人讲明咗我哋嘅来意，讲我哋出门赶路，依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问佢哋可唔可以方便一下俾我哋借宿一晚。我哋呢就唔会白住嘅，可以俾返啲钱佢哋。呢户主人呢是一对年老嘅夫妇，见我哋三个身上大包细包咁，仲带住两隻识喐嘅大白鹅，就有啲疑惑啦，唔知我哋呢伙人系嚟做咩嘅。肥仔依起棚牙，笑口噬噬咁同人哋讲： 阿大爷大妈，我哋呢系去睇以前部队嘅战友，路过呢度啊，错过咗地方啦。你话我哋呢啲出门在外嘅，几咁唔容易呢？你睇下咁得唔得啊？同我哋搵间房，等我哋三个逼一晚。嗱，呢度呢20蚊，你攞住先吓。 讲完之后，都唔理人哋制唔制，就揞出啲钱嚟，塞喺佢哋两公婆嘅手里边啦。呢两夫妇见我哋唔似系咩坏人，就欣然答应咗啦，帮我哋腾出一间屋嚟。呢间屋里头好似已经有好几年冇人住噶啦。肥仔见到院里头有水桶同埋担挑，就对我讲啦： 啊，老虎啊，你快啲去打两大桶水嚟啦！ 我奇怪咁问啦：打水嚟做咩？你水壶唔系有水咩？ 哎呀顶！你哋啲解放军住喺老乡屋企啊，唔系都兴将老乡屋企嘅水缸倒满，然后啊再去扫下院啊，修理下屋顶啊咁嘅咩？ 我话肥仔啦，好啦好啦，你咁多口水啊，我对呢度又唔熟，我点知水井喺边啫？乌灯黑火咁，我出去返唔到嚟啊，咁点算呢？仲有啦，一阵间我要搵佢哋打听下呢附近嘅情况，你又咪杂乱歌病啦，讲少两句，言多必失啦。 正喺度讲紧，老夫妇佢哋两个就帮我哋炒咗几只鸡蛋，整咗两兜面，捧咗入嚟屋度。我连声多谢，一边食一边同主人倾下计，问起呢间屋以前系边个住嘅。谂唔到我呢句话，使到两位老人家都流起眼泪嚟。呢间屋本嚟系佢哋个独生仔住嘅，十年前佢哋个仔入盘蛇波揾一只走失嘅羊，结果就再都冇翻嚟。村里头啲人揾咗三四日，连尸首都揾唔到，一定就系踩到陷空洞，跌咗入山里头嘅迷窟。佢哋唯一嘅一粒仔就咁就冇咗啦，连个养老送终嘅人都冇。呢几年呢，都系靠同村嘅乡亲帮住勉强度日。我同肥仔佢哋听到都觉得好心悒，于是又俾多咗啲钱佢哋两个。两位老人家千恩万谢，猛咁讲今次系撞到好人啦。我又问咗啲情况，呢两夫妇都讲盘蛇波冇咩唐代嘅古墓，只系听老一辈嘅人曾经提起过有座西周嘅大墓，而且呢座墓咧闹鬼闹得好紧要嘅，甚至有人讲啊，响日光日白都会响坡度撞到鬼砌墙，响盘蛇波度荡失路，运气好嘅碰到人就可以执翻条命，运气唔好嘅就会监生咁困死响里边。当地嘅人称呢一带为盘蛇，就系讲道路复杂，容易迷路嘅意思。而龙岭迷窟咧，即系指山中嘅洞穴，中横交错，简直就系个天然嘅大迷宫。至于鱼骨庙嘅旧址，确实系仲有嘅，不过就荒废咗几十年啦。出咗村，转两道山梁，有条山沟，鱼骨庙就响嗰条山沟嘅尽头。当年建庙嘅时候，出钱嘅商人讲嗰度系个风水位，收龙王庙一定可以保佑全村风调雨顺。冇谂到收咗庙之后都冇咩变化，老天爷想落雨就落雨，唔想落雨咧就旱你几年，烧香供奉都根本冇用，所以呢座庙嘅香火就断咗啦，好少会有人再去。我讲啦，我哋咧系响过黄河嘅时候，差啲俾龙王爷将只船掀翻咗，所以先比较好奇，想去鱼骨庙睇下铁头龙王嘅骨头究竟系点嘅。呢两夫妇啊讲俾我哋知，如果我哋想去鱼骨庙睇下就冇咩问题，但系千祈咪往盘蛇波嘅深处行，连本村土生土长嘅都好容易迷路，更何况系我哋三个外来嘅。我点头多谢，呢个时候食得差唔多啦，就帮手执碗，将碗筷从屋里头捧出去。行到院中，大金牙突然低声咁对我讲： 胡爷，呢个院里头有件好嘢。 我拧翻转头睇咗眼，大金牙伸手指咗指院中嘅一块大石头： 呢个系一块碑，有啲年头嘅咧。 我冇讲嘢，点头表示知道啦。帮手执完碗筷，老夫妇翻房瞓觉，我哋三个围喺院中炸家衣食烟倾偈，偷偷去睇大金牙所讲嘅石碑。如果唔系大金牙眼利，我哋根本唔会发现呢块长方形嘅石碑磨损得十分严重，中间刻咗几道深深嘅石槽，睇样可能系用嚟绑牲口嘅。石碑啊，只系剩翻一半，碑顶仲有半个残缺嘅兽头，碑上嘅文字花纹早就冇晒啦，冇咗半个兽头都睇唔出系块咩碑嚟嘅。肥仔问大金牙啦： 唉，顶，你话呢块系件好嘢，我睇以前呢都仲可能值翻几个钱嘅，而家变成咁，最多咪系块大石头。你哋睇下上边啲嘢都磨到平晒啦，都唔知系用咗几多年呢。 大金牙食住烟讲啦： 肥嘢，我就唔系话呢块石碑有几值钱，呢块残碑依家肯定系唔值钱嘅，只系剩翻半个兽头，连研究嘅价值都冇，有啲可惜咯。 但是你咪唔记得，我哋屋企以前都系做赌斗嘅。我之所以讲呢块系件好嘢，都唔系话一啲理由都冇嘅。就冲住呢块残碑上边嘅半个兽头啊，我就够胆断定啦，呢个龙岭道一定有座唐代古墓。但系具体嘅位置嘛，听日就要睇我哋胡爷嘅手段啦。 我伸手摸咗摸石碑上嘅兽头，对大金牙讲啦： 你系讲呢块系墓碑？ 算系墓碑啦。呢块碑上边嘅兽头虽然残咗，但系我仲系可以睇出嚟嘅。呢隻石兽叫做洛里，唐代国力强盛，将陵墓收响山里头，以山为陵，地面上都有啲相应嘅设施，竖一啲石碑啊、石像、石骆驼之类嘅嘢，作为守陵嘅象征。呢种洛里呢，就系一种专门趴响石碑上嘅吉祥之兽啦。传说佢系西天嘅灵兽，把声好好听，好似仙乐咁嘅。以此嚟推断呢，呢块石碑上应该系歌功颂德之类嘅内容。陵寝前18里，每隔1里就会有1对，落嚟系第2对嘅石碑。 我话啦，金爷啊，咪睇你系唔识风水啊，但系你对古代历史文化嘅造诣，我真系望尘莫及啊！我哋唔好响远道讲啦，翻入屋先商量啦。我哋翻到入屋里头就继续谋划啦。依家已经到咗龙岭嘅边上，从依家嘅线索嚟睇，依度有古墓系肯定嘅。不过呢座墓究竟系唐代嘅，抑或系西周嘅咧，就有几分矛盾啦。如果从墓碑上嚟睇，是唐代大墓就毫无疑问啦，亦都符合刘老汉所言。但是当地嘅村民点解会讲山里头系座西周古墓呢？大金牙问我啦： 你睇下有冇呢种可能性啊？嗱，一条风水宝脉之中，有几处穴位都设有陵墓呢？ 我话啦，咁啊都有嘅。不过整整一条地脉唔可能都系好地方，各处穴位都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最好嘅位置往往只能够收一座墓。不过亦都唔排除两朝嘅古墓都睇啱呢个穴位嘅可能性。我叫肥仔同大金牙今晚好好地养精蓄锐，听日一早理佢系龙岭又好，盘射波也罢，我哋去到认真睇下。另外呢条村里头啊，讲唔定有咩未俾人发现嘅古董，返嚟嘅时候可以去当地嘅老乡屋企睇下。第二日我哋一早起身收拾完嘢，按照琴日打听到嘅，出村转咗2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啦。两道山梁讲起身啊简单，直线距离可能好短，真正行起身呢就唔系咁容易啦。琴日到呢度嘅时候已经天黑噶啦，周围嘅环境唔清楚。这个时候借住曙光放眼观望，一道道嘅沟壑纵横，支离破碎嘅土原、土梁、土沟耸立响四周围。呢度虽然唔系黄土高原，但系受风沙嘅影响，地表有大量嘅黄色硬泥，风就系造物主嘅黑刀，将原本连绵起伏嘅山岭切割雕琢，形成无数嘅沟壑同风洞。有啲地方嘅沟啊，深到得人惊啊！呢度自然环境恶劣，地广人稀，风从山沟度刮过，呼呼声咁响，就好似系厉鬼嘅哀号。山梁上边都系大大细细嘅洞穴，深不见底。响远处一睇就好似山坡度生满晒黑斑咁。我哋走咗将近3个钟头， 终于向一条山沟度找到了鱼骨庙了。这座庙啊，比我们想象中重要残破。我们之前听说呢，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，提前就有心理准备，没想到实地一看，这座破庙烂到就快都要散架了。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，不分前进后进，东厢西厢，庙门早就没了，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鱼的骨头了。鱼嘴就是庙门。肥仔拿工兵铲敲了敲，当当声响，这些骨头真是够晒硬。我们仔细地看，只见鱼头骨截然不同于普通的鱼骨，虽然没晒皮肉，仍然令人感觉到狰狞。我们从来未见过这种鱼，不是鲸鱼，亦不是普通的河鱼，大到得人惊，都不敢再多看。庙堂之内，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去了哪里，地面梁上边全部都是灰尘和蜘蛛网，不过在里面就看不出房梁是由鱼骨搭建而成的，估计那些鱼骨呢都封了在砖瓦之中了。墙壁还未完全剥落，勉强可以辨认出上面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。地下有好几斗老鼠，睇见有人入嚟就吓到周围乱咁匿啦。我哋唔敢喺鱼骨庙嘅庙堂里面留咁耐，呢座破庙随时都可能会冧，一阵大风吹过嚟，讲唔定就会将房顶掀翻㗎啦。喺庙门前面，大金牙讲呢种鱼骨建嘅龙王庙喺沿海地区都有几座，喺内地确实唔常见。民国时期天津静海有一座，都是大雨写岸上，有善人出钱用鱼骨起了座龙王庙，香火鼎盛。后来那座庙在七十年代初毁了，就再都没见过了。我看了看鱼骨庙所在的这个山沟的地形，笑着说，这座鱼骨庙的位置如果是风水位，我回去就将我那本秘术一把火烧毁了它。肥仔问啦， 这个地方都几好啊，啲风啊刮到呼呼声，风水风水，风啊有呢。要那妈就差啲水，如果有条河仔添啊，差唔多就算系风水宝地啦。 我话啦，肥仔你咁就唔识啦，建寺修庙嘅地方啊，比起安宅修坟嚟啊。另外有一套讲究的，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，不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就起的。建寺庙之地必须是星风林立，名山大典。除了这座鱼骨庙，你有没有见过在沟里头起庙的？就算连土地庙都不会收在这样的深沟里头的嘛。正所谓谷中有隐莫穿心，穿心而立不入相。大金牙问， 胡爷，你正话讲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讲山谷中修庙不好呢？ 我岌头话了，没错，你看看这些沟沟壑壑啊，似龙行蛇走，四周围山岭的贫瘠，无障无户，都不成形势的。加之又深陷山中，阴气又重，如果这个山岭直披茂盛，那还稍微好一点，那就叫做帐中隐隐先大飞，隐户心口主兴旺。但是这条这么烂山沟，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，咪话修庙了，连撞个人都不合适。所以我断定这座庙修得有问题，一定是魔金教位用来掩护倒斗的。今日一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 如果说是掩人耳目，都没什么必要这样劳师动众啊。我看搭间草棚都得啦。再说呢，这条沟哪处有人呢？最多有时呢就来个放羊的。听村里头的人说， 过咗呢度山梁呢，就系龙岭迷窟啦。里面咁鬼邪，平时根本都冇人愿意去，所以嚟呢度放羊嘅恐怕都唔多啦。 我话啦，呢个咧恐怕主要系想博取当地人嘅信任，外地人出钱俾当地修龙王庙，保一方风调雨顺、太平如意，当地人就唔会怀疑啦。如果直接嚟山沟度起间屋，就会令人觉得行为反常，有啲莫名其妙。好地地响山沟度起咩屋呢？咁就容易俾人怀疑。不如讲呢度系风水位，起间庙宇，咁先有欺骗性㗎嘛。以前呢仲有啲人系扮种田嘅，种上啲作物唔单止，仲要喺上面耕田，都系一个宗旨，唔俾人知。大金牙同肥仔听咗我嘅分析，都表示认同。外地人响山沟度起庙，确实比起屋更加容易伪装。其实肥仔所讲嘅都唔系全无道理嘅，不过就要上去山梁度睇下龙岭嘅形势，咁先可以进一步判断响度修庙嘅原因啦。我估计古墓离鱼骨庙嘅距离唔会太远，唔系挖盗洞嘅工程量就未免太大啦。而家终于到咗龙岭嘅山坡之下啦，咁我哋可唔可以揾到隐藏喺龙岭嘅呢座古墓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